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47集。 朱韵脸色平静地从桌子上随便抽了两本书装包里，一抬头看见李寻冲他勾手。朱韵走近两步，李寻顺势向前探。他站着，他坐着，这样侧脸探身，他的耳朵刚好贴到他的胸口。嗯？天越来越热，衣服越来越薄，隔着一层棉麻，朱韵的肌肤能清晰地感觉到李寻脸颊的轮廓。文胸被他压得有点紧，一股热气从后背开始蔓延到四肢、耳后。他无法后退，因为李寻的右手就在他的腰上。他快不能呼吸了，一加一等于几来着？就在朱韵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晕厥的时候，李寻仰头，他没有直起身，只是顺着他的胸口抬眼，自下而上地看着他，眉峰微挑，似笑非笑。 心跳得这么快，看来是撒谎了呀。 朱韵浑身发麻。我心跳得快真的不是因为这个。他连滚带爬回到宿舍，开门关门，靠在门上喘粗气。方叔苗回过头问， 你脸怎么这么红啊？ 朱韵反应迟缓， 爬楼爬的。 朱韵没有再看书，他洗了个澡，早早地躺床上了。其实李寻并没有做太多，他只是意味深长地讲了那句话，之后就像没事人一样打开电脑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当然朱韵也不可能自己主动坦白从宽，万一是画圈等他跳呢？毕竟李状元脑筋灵活，又不喜欢按常理出牌。但今晚的刺激实在太大，夜里朱韵做了一场梦。梦里的他们还是之前那种姿势，只是这次从竖着变成了横着。朱韵躺在一张小床上，李寻则趴在他的身上。他侧过头，耳朵贴在他胸口的位置，听他的心跳。梦里很安静，他低头看不到他的脸，只能看到他金灿灿的头发。他环顾四周，认出这是李寻过年来找他时住过的丽花宾馆那个小小的单人间。他很快意识到这是梦，强行睁开眼睛，果然看到漆黑的天花板。深夜静悄悄，朱韵捂住通红的脸，难以再次入眠。第二天，朱韵顶着重重的黑眼圈去跟高建红开会。 我昨天又跟林老师讨论了一下，最后决定这个方向。 高建宏把事先准备好的文档放到桌上。 基于芯片虚拟化技术的主机防御系统，你们先看看内容。 朱韵和吴梦欣一人拿了一份，低头看。 哎，李寻，你也帮我们看看。 高建宏侧身叫李状元。 李寻，哎。 朱韵悄悄侧脸看向斜后方，李寻面对着电脑却没有敲键盘，他脸色淡淡，好像在思考什么。高建宏一连叫了好几声，他才回过神，瞥眼朱韵连忙转头。李寻没有说话，勾了勾手，高建宏把文档扔过去。今天已经是周五了，演唱会是后天的，那票肯定是给李兰买的，然后呢，他要带她去吗？他们度过了平静的一天。周六，朱韵和高建宏带着吴梦欣一起去林老头那儿研究比赛项目，一上午的时间都泡在办公室。虽然吴梦欣对于能来参加比赛非常的兴奋，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，但跟高建宏和朱韵比起来，他的实力还是差了很多。在尝试理解监控日志的时候，他花费了很长时间。高建宏和林老头给他讲解内容，朱韵就站在一旁，看似在听，实则心思已经飞出去好远。好不容易等到吴梦欣理解了内容， 朱韵他们回到基地，李寻正在座位里写代码。朱韵看向他脚边，演唱会门票的袋子还在那儿放着。李兰走了吗？还是还在这附近等他呢？终于，周日到了。朱韵一早来到基地，发现李寻还在凳子里窝着敲代码，他眼中血丝密布，应该是在这熬了一夜，神色倒是挺轻松。时间尚早，整间教室里只有他与朱韵两人。朱韵走过去问他， 你昨晚没回去？ 李寻没理他。朱韵看着他， 你是不是长在凳子上了？ 李寻还是像没有听见一样。朱韵看向屏幕，一行一行的代码稳定而富有节奏的出现，没有修改，甚至没有思考的停顿，准确的好像是机器自动生成一样。他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这里，这样就不用思考别的事情。朱韵默默回到座位上，等着高建宏和吴梦星的到来。吴梦星来时神色萎靡， 对不起，我没弄完。 昨晚分开的时候，高建宏给他分配了一些任务。 没事，写了多少我们帮你看看。 吴梦星将自己的程序调出来，朱韵过去看了一眼，内容非常乱。能看出吴梦星做了很多功课，可贪多嚼不烂，他有很多想要用的高级算法，可自己缺乏整合性，写到最后整个程序零零散散，函数之间各成一派，破碎不堪。高建宏皱着眉头看，吴梦星在一旁脸色通红。 我再改改吧。 这个不太好改，重写吧。 吴梦星咬牙低头不语。高建宏从电脑里抬眼，看到吴梦星的样子笑了。 别紧张，没关系。 吴梦星小声说。 我怕拖你们后腿。 高建宏语气轻松地说。 你这不是实力问题，就是太想弄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了。程序不一定要复杂，代码都是服务功能的，甚至很多时候越简单才越牢固。注意一点，你实力是有的，不要本末倒置就好了。 朱韵看向高建宏，跟李寻那种实力超群的天才型不同，高建宏更为朴实，他不像李寻那样尖锐，也更愿意容人。事实上，他好像从没见过比李寻更执拗的人。高建宏注意到朱韵的目光。 怎么了？ 朱韵摇摇头。 没什么。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很快就到中午了。高建宏叫朱韵和吴梦星一起去吃饭，朱韵没有去。 我不饿，你们去吧。 他留在了基地，跟李寻一起。虽然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到底有什么意义。李寻还是那个样子，沉默平静。编程很费脑，已经快一天一夜了。朱韵一语不发地坐在座位里整理上午的讨论结果，不到500字的内容看了6-7遍，也不知道在说什么。终于他放下文档，抬头问李寻， 你不去吃饭吗？ 没人回应。他试着说， 要不要一起去吃点东西？ 还是没人应。他就像对着空气说话一样。过了一会儿，高建宏和吴梦星回来了。吴梦星吃的肚皮都鼓出来了，也不知道高建宏跟他聊了什么，他信心满满，浑身充满干劲。 来，我们继续开会吧。 朱韵转过身，不再看李寻。时钟转得飞快，1点、2点、5点、6点。演唱会晚8点开始，提前2小时入场。还不走？你这淡定毫无依据啊。天渐渐暗下，太阳西落，高建宏和吴梦星的讨论声如同穿插在竹林间的余晖，摇摇欲坠。终于，朱韵将东西收到包里，高建宏看向他。 怎么了？ 朱韵低声说。 明天再继续吧。 累了？ 朱韵点点头，高建宏收起纸笔，跟吴梦星说， 那就先到这儿吧。 吴梦欣连忙道：“ 我不累，我再继续一会儿。”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